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南朝鲜的争取朴槿惠下台大田运动本部16号在大田地方检察厅大楼前举行记者会，表示要求对朴槿惠予以拘捕、侦查和严惩。记者会上一些人做发言，说检察当局要清算朴槿惠的机密，通过拘捕和侦查来予以严惩，并强调清算机密的第一个课题是对朴槿惠及其同谋犯予以拘捕和处罚。